愁怨挥宝剑，困红冻武天翻地乱。 白云飞 誓欲将奸帮杀绝，徒辣手心险恶，浪虎难敌。 反波浪吹斜岸，相争武林自尊。 情仇天翻地乱， 归如愿被及惊武林，迷中刀刃破共取胜。 誓要身将正义，血海翻波恨难平。神灯威震。